第169回，犹如兜头一盆冰水泼下，谢之方打了个激灵，此情热中回神，后知后觉地意识到自己做了什么样的龌龊事。他吓了个半死，立时便跪在床边，二话不说向谢之真磕了几个响头。 姐姐，对不住，我今日喝多了酒，闹得荒唐了些，你若不喜欢这些花样，直说就是，何至于哭成这样啊？ 他越说越后悔，后背出了层密密的冷汗，喃喃道： 都是我不好，仗着姐姐纵我疼我，得意忘形，竟然敢这样亵渎姐姐，我他娘的真是个混蛋。 谢之真哭得美目通红，又明白自己这一通陈醋吃得毫无道理。那个时候男未婚女未嫁，自己哪有资格要求他守身如玉啊？气他技巧娴熟，可让他换个花样的提议是自己亲口提出的，这会儿发难责问更加站不住阵脚。满肚子的酸楚无处倾诉，他抽抽噎噎着拢好衣服，忍不住想，也不知他在辽东侠妓的时候有没有盯着那些营妓们和婢子的汤药，若是有一两个漏网之鱼，隔个三年五载领着便宜儿女过来认亲，他认还是不认，届时又将他这位正经夫人的脸面置于何地。谢之真悲从中来，看着弟弟俊俏非常的容颜，忍不住也带了几分气性，态度格外的冷淡。 不干你的事，我身子不大爽利，你去书房睡吧。 谢之方慌了阵脚，怔怔地抬头看着他。 姐姐，你受我气了是不是？我后再也不敢了，你饶我一回吧啊！要不再给你磕几个头，抽几个嘴巴也成啊。 他小心翼翼地去握他的手，语气可怜巴巴的。 姐姐，求你别赶我走，看不到你我睡不着。 往日里百试百灵的招数今日竟然失效，谢之真蹙起了眉，显出一点不耐烦。 说了不干你的事磕头做什么？没得折了我的寿，再折你在这里吵得我头疼，身上的酒气又熏得我难受，咱们各睡各的，落得清静。 好日子过惯了，遭了这么两句不冷不热的话，谢之方竟有些受不住，没出息地红了眼眶，差点跟着一起掉眼泪。 我知道，我着了姐姐的嫌，挨了姐姐的眼，你这会儿在气头上不想见我，我走就是了。 他磨磨蹭蹭地爬起来穿衣裳，也挨了一盏茶的功夫，见谢之真背对他躺在床上毫无挽留之意，心里又是愧悔又是委屈，连披风都忘了穿，抬脚走进冰天雪地之中。书房里枕冷清寒，他躺在榻上辗转反侧，一宿未曾合眼，天没亮便一头钻进厨房里，指手画脚地命令厨娘们准备了谢之真爱吃的糕点和梅花精米粥，亲自送到正房去。几个丫鬟待他的态度和往日也不同，青梅接过食盒，客气而又疏离地说： 夫人尚未起身，也且去前头忙您的吧。 我乃闲人一个，有什么可忙的。 谢之方招来小厮，嘱咐他带客房的几位军爷出去作耍，一应花销都记在自家账上，自个儿却没有离开的意思，探头探脑地往屏风后面看。他越等越着急，转耳挠腮地试探青梅的口风，孰料平日里爱说爱笑的丫头这会儿冷若冰霜，狠狠瞪他一眼，不阴不阳地道： 爷做了什么自个儿心里清楚。 谢之方越发茫然，好不容易熬到姐姐出来，忙不迭闲着脸往跟前凑，冷静了一勉强把满腹酸楚收拾停当，这会儿瞧见弟弟嬉皮笑脸的样子，谢之真又有些反复。他压下翻涌的情绪，竭力维持往日里的温柔端庄，轻声道： 你用过早膳没有？ 哦，还没。 见他肯与自己说话了， 谢志芳如蒙大赦，抬了凳子紧挨着他坐下，嗅着香气扑鼻的糕点，肚子里也咕咕作响。 这糕做得不错，姐姐赏我吃一口。 还不等谢之真反应，他便就着谢之真的手咬了一大口，搅得脸颊鼓鼓的，滑稽又可爱，毫无世家公子的风流气度。谢之真心头软了软，正打算说些什么缓和气氛，毫不露痕迹地接过昨夜的不愉快，眼角余光瞥见红枣牛乳膏上整整齐齐的一排牙印，眸色微凝。弟弟是花丛老手，生得俊俏，嘴巴又甜，想哄哪个开心犹如探囊取物，昔日里说不得也是这么哄那些个莺莺燕燕的。他也曾和旁人共食过糕点，亲亲热热地挨在一处说话吗？谢之真意识到自己很难迈过心里这个坎儿，他甚至没有办法勉强自己将剩下的半块红枣糕咽下去，不动声色地将那糕点喂到谢之芳嘴边，看着弟弟受宠若惊地一口吃完。他从丫鬟手中接过一方素净的帕子，将被他薄唇蹭过的手一点一点擦拭干净。是夜，谢之芳殷勤地暖好被窝，自背后搂住姐姐，因怕她心里不舒服，刻意扯过被子搁在两人中间。他总觉得哪里有些不对劲儿，试探着问起，谢之真却矢口否认，和往日里一样靠近他怀里，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家常话。或许只是他过于患得患失引发的错觉吧，谢之芳这样开解自己。二人在镇子上住了半月有余，方才继续赶路。这些日子里，谢之真维持着自己的理智，竭力同往日一般待弟弟好，却不肯让他近身。谢之芳只当他怒气未消，也不敢混赖，老老实实地管住自己，跑前跑后诸事殷勤，体贴更胜从前。一行人接近金陵时，谢之真算了算日子，掀开车帘一角，对旁边骑马的弟弟说， 阿唐，咱们先去临安看看外祖母好不好？ 一听到临安二字，谢之芳难免又想起那位被他视作眼中钉肉中刺的药店掌柜，双手握紧了缰绳，脸色有些难看，推脱道， 赶了这么久的路，姐姐不累吗？还是先回新家歇歇脚吧，左右临安离金陵近，什么时候过去不成？ 谢之真心里藏着事，难免多思多想，一会儿觉得他不如往日里百依百顺，一会儿又猜多起他如此执意要安家金陵，是否还有别的目的？都说金陵名妓艳冠天下，弟弟这么着急赶过去，该不会是在那边藏了什么解语花吧？素来柔顺温婉的谢之真难得脾气上来，坚持道， 我想去临安，你若不愿，咱们分开走也是一样。 谢之芳最怕他说什么各睡各的分开，这会听到这话，心火蹭的一下拱上来，他不敢质问，他亦不敢拒绝，就连劝解的话都要在肚子里转上一百个弯，斟酌着措辞，拿捏着语气，掰开揉碎了再重组一遍，方才缓缓吐出来。这会见他态度坚决，强压下满肚子的抗拒和猜疑，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脸，沉声道， 听姐姐的，咱们折道去临安。